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天气晴热，请大家注意防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关于这个英才计划啊机构的这个天机的一个情况啊。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两位。一位呢是来自新浪乐居的天津主编啊赵毅，您好。 你好。 嗯，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新浪乐居的北京资深的编辑顾云科，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天津楼市的一些情况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之前呢这个我们之前上次聊过啊，关于天津的一些大体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它的一些区域啊分布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天津这边的主编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天津楼市的事儿啊。当然后面呢也会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这个新政，因为毕竟可能您在那边也是各方面都比较熟，比较了解啊。先说一下吧，天津这边的新政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啊。 天津这次那个海河英才计划呢，这个落户从5月16号在这个智能大会上宣布之后，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响。 嗯。 然后呢，就是说在5月17号当天呢，就会有大量的就是天津本地的这些外来的这个务工人员在天津拥有这个， 本来人家就在天津工作是吧，上学学习， 便于落户。因为在这之前天津推出了很多落户政策， 嗯， 包括我们的租房落户，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积分落户。整体来说呢，天津整体这个目前的这个政策就是对于外来人口来到天津工作就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 嗯， 就是说你在这落户之后，未来您可以在这里纳税，包括创业等等方向。但是呢就后来就是市场上一些怎么说呢，一些风言风语，包括这些所谓的媒体的一些曝光现象，天津政府也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本次放开这个人口落户政策 但是你不再明确的表态了，你不在天津工作，只想把户口空挂在天津，享受这种借机高考的这种资源。其次呢，就是说投机炒房的行为，全部是禁止的，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户口只是在天津能够叫做集体户口，如果两年之内您不在天津纳税，不在天津就业，将会清理出去，这是天津自有集体户口的一种，不只针对这次政策，就是自古以来，就是说天津有了落户政策之后，这种集体户口都会在两年之内去查您个人的征信，查个人的这个纳税，如果是你只是为了投机，那好，我就清理出去。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因为毕竟我们这次有了这样一个英才的一个计划，也是为了一些留住人才嘛，对吧？也是希望这些人才能在天津去工作，比如说为天津的一些发展呐、然后包括可能整体的一些这种规划能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啊。那你只是为了一个空挂户，或者只是投机取巧的话，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天津楼市的一些事儿啊。妈，刚才呢也是聊了聊关于这个整个这个政策的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哈，那现状就刚才也说了这个两周了哈，这个反正申请人肯定是很多的啊， 对对对， 大概是什么类的这种人才会比较多一点，或相对来说好进一点？ 目前来说，就是说天津这个落户人才政策呢，主要是针对的是人工智能类的企业，还有生物医药型的企业，还有新能源新材料型的企业， 还有高新技术产业吧？ 对对对，高新技术产业型的人群，你包括现在的 IT 行业，和这种叫做教育行业的。要求的比较多，因为什么呢？就是企业现在天津有一个政策，就是由企业确定落户条件。就企业整体迁徙，由企业确定落户条件，他们急需的就是说，创业型人才是比较多的，然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比较多。你包括天津的滨海那边，就是极力提倡这个新兴产业的一个发展。从之前咱们就是在某些就是说或 APP 平台上看到一些天津的这种。拍摄呀，或者说像智能大会这种天空上表演的这种智能飞机的组合，就是都能看出来，这种天津在极力扶持这种新兴产业。 所以是不是也能看得出来，以后比如说天津整体的一个城市的这种发展规划，它是不是也要往这种智能化或者是一些什么方面去走？因为之前我们哈，说实话，之前一直觉得哈，天津缺乏自己本身的一点小特色， 是 吧？就是它不像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是打这个空气牌，我就打旅游地产，对吧？ 对， 那你像北京可能我就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那可能有些地方可能我就是这种和海外的这种贸易可能会比较好，是吧？就是天津可能相对来说以前感觉差，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特点，那这次是不是有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个趋势呢？ 这次就是说由年初时市长提出来一个政府报告中，就是天津就是说旧的产能比较集中，然后呢就是严重的就是说整体产业偏旧，所以说天津这次就是说怎么凤凰涅槃吧，就是打破这种旧的产能垄断，然后去提升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要说科技行业以及生物医药行业这两大对于中国这种产业未来有更大发展的产业上下足功夫，然后就是说吸引更多的人才能够来天津，不只是落户这么简单，他把这个产业的发展到一个一定高度上，来去就是说需要这些能源型企业来落户天津，培养人才发育，然后形成一个大的产业化模式，这是天津未来城市需要的。 我觉得其实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能量的人，不妨可以去考虑一下，还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啊。那目前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体的一个城市的这个规划，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它整个的一个精神方面，就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协领哈。那我们再来说整个城市的一个规划，因为毕竟大家如果想去那边置业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得知道我哪块要干嘛，是吧？就是这个跟我们说一下。 天津呢是北方城市为数不多的一个叫双城双核型的城市。大家都知道天津，我们从不管去从全国各地哪个城市去天津，大多数东站在天津的市区下火车。然后呢天津还有另外一座城叫做滨海，也就是滨海新区。就是说起初天津是这样一个双城发展的模式。如今呢就是天津整体规划呢依旧是市区的资源，由于人口的一个集聚性，市区的资源非常庞大。所以说它的相对的就是所谓的占据性非常大。而滨海呢依托于天津的港口，包括海洋型旅游产业，在近两年天津在逐渐的就是说更新，你包括大家去滨海去吃所谓的海鲜，你包括大家去滨海去看航母主题乐园，你包括现在新建的很多一些场馆，包括可能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亮相的国家海洋博物馆，我们那次去看完了以后非常震撼。滨海那边极力发展的是旅游和新兴产业的一种发展，然后同时呢滨海这边呢就是说商贸业它的发展提速也非常快， 天津城市固有的一些资源呢，就是老的天津城发展的就是现在往外扩，就类似于北京这种逐渐由原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 对对对对对这种模式。但是老城区现在发展的除了就是传统商贸业和传统的工业和轻工业之外呢，就是开始发展旅游业。从北京咱们的一些朋友最热衷去的天津这些海河旅游景点，再到五大道。 我以为你要说麻花。 对，再到一些餐饮业的一些就是更新。天津这个城市老的城市在焕发着这种传统旅游业的活力。毕竟天津跟北京这种古都没有办法比。 这个是。 北京古都有很多遗留的文化产业。 对。 天津在培育自己的这种就是怎么像呢中西合并的这样一座城市。因为毕竟天津早在历史前由八国联军占据着，出现很多小洋楼，也就是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五大道。但是天津有很多还有很多传统的行业在依据于海河这个沿岸在整体的在发展。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不了解天津的传统的漕运码头。可能北京人去看更多看的是天津之眼。看的是天津海河的一些晚上的夜景。但是漕运码头这样的旅游业可能在近两年天津会培育起来。 就是还要恢复以前的一些这种历史的一些东西。 包括南北运河经由天津流通汇聚成为了一条海河。未来南北运河都要打造一个大型的旅游业。包括跟京杭大运河跟北京这边未来可能要打造一条游船。当年康熙渡游船这种模 式。对，当时他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 对对对对对对。 体验一把其实也挺好的哈。然后呢这是刚才说的这个城区的一些。当然我知道天津其实也挺大的嘛。 对。 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城区它可能会打造一个文化底蕴的东西。那它周边的一些区域包括比如说像离北京很近的武清啊什么的，可能毕竟大家觉得从这儿去方便嘛。啊，像这些地方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 武清这边呢就是说从城市的布局来说它可能算天津的一个远郊区，但是呢由于它跟北京和廊坊接壤，非常近，所以呢在房地产这个方向发展的近些年来成为了就是说北京人群改善或者说迁徙的一个后花园。由于北京呈现了一个最强大的就是京津冀这个三体最强大的一个所谓的佛伦萨小镇的奥特莱斯，然后呢就是说导致了大量的客源旅游型客源在这个方向出现，所以说武清成为了人们的第二居所的居住带。当然也带动了它的商业旅游业的一个发展。可是就是说由于武清本地的人群相对来说在原有历史上较少，所以说整体的人群的一个发展还是需要房地产经济带动了居住经济，由居住经济拉动的产业型经济的一个转型。 对对对， 佛伦萨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标签。 对， 其次呢武清这边可能未来规划的现有呈现的绿博园包括未来规划的几大园区也将会是成为三个城市之间一个最重点的核心。所以说天津从我们的房地产业内来看成为了三步发展，一个是东部的滨海，一个是中部的城区，一个就是北部的靠近北京的武清。其次呢就是说大家都了解武清之后是因为一条高铁引导着人们， 对，离着太近了， 对， 然后直接过 十五分钟就能到天津武清。我之前看到很多报道上就是说我买张火车票 啊， 买张火车票之后呢我每天住在天津可能房价比较便宜，然后呢每天15块钱、25块钱来北京上班。然后从2015年京滨高铁的规划出来之后又带火了北京的另外一条线，就是宝坻城区。 宝坻啊， 对，宝坻城区那边，因为京滨高铁在宝坻有两条站，一个叫做宝坻站，一个叫做京津新城站。就是这两条站可能带火了人们对宝坻这个不管是楼市也好，还是宝坻整体的市场的一个看好也好，就是说形成了一个置业人群，形成了一个人群的迁徙的一个方向。但是呢，这条线就是说，人们都说。在复制武清的奇迹，可能这条线的这个周边规划还是会很长。因为它毕竟是从北京一直抵达滨海这个方向，它可能这个距离感会很长。但是呢从运营方向来看，宝坻正在受着这个红利的一个利好。 所以那边的现在房价是多少了呢？ 宝坻整体的房价就是它的城区，它分为城区叫做宝坻城南，它的基本上房价应该在12000到15000区间， 12000到15000。 但是一般就在城区来说，新房比较少。新房比较少。现在北京客群去宝坻置业的方向，要不就是在宝坻城南的南部，是在这个叫潮白河区域这块儿去有一些项目可以置业，在11000到13000之间。还有这个京津新城这边有一些项目在9000到10000之间。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九原县这边，是在9000到10000之间。因为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在区域里来说不算特别贵。但是就是整体的房价对于就是说宝坻区来说 相对来说本地居民可能会觉得哎有点贵， 嗯嗯， 但是可能对于北京这边的客户来 说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是吧？ 对对 对， 还不够我们这零头呢哈。然后那个刚才说到武清大概现在是什么样的价位呢？ 武清分为几个板块吧，靠临于这个所谓的绿博园，佛罗伦萨那个就是他家周边应该是很少很少有新房房源，有的也就是凤毛麟角的几个项目，可能在13000到16000之间均价。在夏珠庄这个板块应该是有几个项目是在12000到14000之间。在南湖板块，也就是说天津目前来说城市北部最生态的一个板块来说，它的均价在11000到13000之间。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整体天津受到这个由于限就是说调控嘛，限购和限价这个影响，就是所有开盘的价格都不会很高。 嗯，我们这边也有一位朋友啊，也说到这个镜湖，说这个天津楼市还是挺健康的啊，说目前一手房呢都是前几年拿的地块嘛，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楼板价格起还是比较低的哈、 啊、 再加上刚才你也提到什么政府的限价呀，说现在购买还是真的挺划算的啊。 对， 然后呢另外呢他说像他之前看过像南湖什么的一些什么楼面价是9600，说香农板块的这个保利的楼盘也就才3000，有那么便宜的吗？ 之前保利拿地，对对，之前很早以前拿地的， 是吧？啊，所以可能对于在那边去上班啊置业的朋友，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啊。对对对， 啊，那刚才咱提到还有一个滨海这块啊，滨海以前呢、就是可能最早我记得啊，在这次政策出来之前，最早滨海可能是不限购的。 对， 是吧？然后它城区可能是要限购，但是滨海这个地方不限购的。到现在整体全限购了之后，这个滨海的发展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一些是什么样的人会去买那个地方？是为了养老吗？还是 滨海的整体限购政策是这样子的？滨海整体限购政策，在整体的限购模式下它是不会变的，但是对于天津本地人，还有就是天津满足三年之内有两年以上纳税的人群，它是不限购的，在滨海 啊。就是它其实还是会有不限购的这个层次的， 对，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它是一定是限购的。 是啊，那我们以后在那儿工作了以后，就可以算本地人了嘛，是吧？ 对， 对吧？ 滨海的整体的政策呢，就是说它的发展主要是依托于港口这个经济优势，去发展这种所谓的资源性的这个物流业，还有这些就是说高科技化工产业，以及它的就是商旅。滨海整体楼市的分布呢，就是说大家都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大家去滨海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现代化城市这种开发区的这个二大街，非常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其次呢，就是现在人们就是最火的就是中心生态城的板块。 嗯， 中心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打造的一个生态新城，继苏州之后的一个新生态城。它所谓的就是说这种新兴模式不止于做房地产这方面，而是它这个整体的地块的硬件做的是非常先进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硬件就是说我们在眼前是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包括地下电缆，包括 5G 光纤，这些都是早已经布局好了的。可能我们现在的手机还没有达到 5G 这种速度，但是已经硬件都已经匹配了， 就是其实挺超前的。 对，很超前的，就是这种跟新加坡结合的生态新城理念嘛，包括它的所有的地块的一个布局，商业的布局，商业社区的布局，都是非常有具有前瞻性的规划。所以说目前滨海最火的一个是开发区，一个是生态城。 生态城， 对，这两个板块。其次呢，滨海会有老城区叫做塘沽，大家之前 塘沽 去塘沽去游玩的时候经常去塘沽，但这个老城板块所在的这个新房以及二手房板块还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价格在13000到15500区间。其次呢，就是滨海从去年新兴的板块叫塘沽湾，它可能是在位于塘沽这条海河以南的区域，能够连接天津和滨海之间的这个中途区域，从天津一路往东路过塘沽湾再到滨海，因为塘沽湾衔接的是未来的响螺湾区域和余家铺这个商贸区，这两个区域天津打造的是这种新兴商贸区以及办公产业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发展就是说由政府牵头吧，发展的就是说现在比较快，从一些自媒体报道的就是说那里没有人，到现在我觉得去开车去那边找一些写字楼停车可能会找不到车位， 找不到车位啊。 对，但是余家铺那边呢，就是由于高铁站，就是所谓的大贝壳那个高铁站，包括一些网红的那些书店在那边，就是说吸引了很多人去那边的房价相对比较高，可能在23000到26000之间，因为那块真的是一个新兴的就是说高端的一个产能区域，而且它的规划远远超出了原有响螺湾这个以写字楼为主的一个区域，余家铺是一个综合型的商业区和金融区， 所以说它的前瞻性是非常强，这几个板块发展的是最强的。但是滨海很大，还分城市东南部的大港区，还有城市的就是说东北侧的这个汉沽区，这两个就是相对来说人口原有人口就比较少，他们可能都是需要外来人口和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那边这两边房价比较低，一般在于9000到10000之间，就这个 区域 空间，对对对。 刚才咱说了这么多啊，然后也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天津主编确实是对天津非常的熟悉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也是开始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我们专家帮助您选择一些主材呀、啊，帮助您控制一些这种成本呐、啊，或者说是帮您去看一看这种质量问题呀、啊，全程去跟踪啊。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报名啊，大家呢也可以记一下，或者和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都可以。我们在这个微信上有一位朋友进虎说想问一下，就是南开区水上温泉花园的房价是什么走向，说二手房能到40000吗？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啊？南开区 南开区水上公园这个附近吧，是在天津的所谓的一个叫做高端城区。为什么叫高端城区呢？因为水上公园是天津市区内目前水域保有量最大的一个公园，围绕这公园周边的商业以及它的这种商品住宅的建筑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端的。他刚才说的所谓的水上温泉花园这边的房价，二手房的房价应该在37000到40000左右。因为它旁边的周边这些项目基本也都是在35000到44000的左右。所以说在那边置业相对来说整体的均价，就是单套的一个均价会比较高一些。但是那边呢，就是说按照天津这种居住的传统来说，那是天津的第二个富人区。第一个富人区就是传统的老梅江。 所以相当于说那边也是就是各种都还是品质都还比较好，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这边也是有朋友来问啊，就是说那比如说对于我们就是其他区域的这种朋友，然后呢不是很了解天津的哈，然后呢我只是说可能会有这种到天津去落户的这种打算，那我们选择哪些区域会比较的好，或者说哪些区域更适合什么样的人去那边去置业啊，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首先就是说打算在天津落户的打算，在买房子这个方面，首先你第一步是先要把户口落下来，需要调档，然后落完户之后你才有了购买天津房子的权利。然后其次呢，对于学区房的这个人群来说，天津的和平区应该是一个在我们天津人话里来说叫全神庄的一个区域。它不只是学区房，包括医疗房，就是说它拥有全天津市最好的交通资源，最好的商业资源，最好的写字楼人群资源，最好的基本上都是最好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天津顶尖的一流学校，包括大型的商医院资源基本都在和平。 和平区。 对，但是它的 是在老城区吗？ 因为天津的城区是市内6个区，但是其他5个区是包围着这和平区的 啊， 所以 它在中心的中心， 它是一个大心脏。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说如果学区房和平区的价格可能偏高一些，可以选择河西区。河西区就类似于像北京的，就是说我跟郭总聊天，就是说像朝阳 啊， 它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模式，有写字楼，有商业。 和平区相当于东西城是吧？西城嘛。 啊，对， 可以这么说。 对。南开区呢，其实教育资源也非常强，它更像是海淀，它拥有很多大学和科技产业教育一些资源，所以它的教育发展也非常快。可能在资金如果不够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河北、河东或者虹桥这三个城市。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养老或者说为老年人居住，我觉得就是说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武清。不管是下珠庄、南湖还是武清别的区域，它的就是说首先生态，还有它的便捷性，还有它机动车的往返和京津之间的往返性非常强。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您不是在北京，您是在河北省唐山秦皇岛方向，您可以去选择天津的生态城。这是现在生态城 是在武清吗？ 不是，是在滨海。 滨海，哎， 对， 这个 滨海生态城，就是说生态城如果当然现在就是说它的房源比较紧缺嘛，就是说每次开盘基本上都会卖掉。就是说您可以选择其中二手房，所见即所得，买到就集居住。就是说那边的生态环境还有未来这个所谓的就是说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源泉性， 将在生态城那边会呈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过很多欧洲包括美国这样的城市，他们将形成一种叫空心化城市。 嗯， 我把城市的中心让给写字楼或者所谓的富人居住，然后很多的就是说老百姓会选择更生态的地方， 对， 外围。 嗯， 所以说天津的滨海生态城正在打造这种模式， 也就是说它的环境会非常好。 对，会非常好， 公园啊什么的各种是吧， 而且它的绿化都是就是按照咱们现在很多开发商喜欢打广告叫五重园林。 嗯， 天津基本上按照新加坡的标准，每个就在城市的就是马路上你就看到都是五重园林。 哎呦真好，哎我可喜欢绿色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然后关于这个天津置业的一些情况啊，也聊聊各个板块更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这个天津这方面的主编哈，跟我们来聊这方面的事儿，因为确实这个对天津非常的熟悉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这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下半段呢我们还是一个是给大家讲讲关于这个天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另外呢我们也会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好的，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啊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特别报道，敬请关注。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天津置业的一些情况。那为此呢，请来了两位，一位呢是来自新浪乐居天津的主编赵毅，赵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同样来自新浪乐居的北京资深的编辑郭云科，您好。 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尤其关于天津置业的，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我们在本周六啊会有一个这个关于置业的一个讲座啊讲堂，那大家呢如果说有兴趣可以过来听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啊，里面有各种报名方式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报名地址之类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公益陪同计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说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来进行报名。好的，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的第一条呢，先看一下我们台里的一条消息啊。6月4号到21号，北京电台的听评月啊，北京电台的听评月呢，将推出13场视频直播。那总编辑王秋和10个专业广播、北京广播网、新广播报的负责人将在线和听众网友交流，听取大家对于北京电台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届时呢，北京广播网一直播，还有新华社的现场云、现在14号微信小程序4个平台将同步的视频直播。所以，请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来随时的关注和收看。好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安居快讯的下面一条信息啊。这个楼市呢，素来有红五 月支撑。那今年的五月成交量先回升的二手房呢，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热度。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一个数据统计，截止到五月二十七号，北京市全市的二手房住宅网签达到了14923套，到月底呢，极有可能超过1.5万套。那这也是继三月份二手房成交破万套以来，连续第三个月成交量突破万套。 是的。随着成交量逐渐上升呢，大家肯定最关注的是那二手房的价格会不会也持续上升呢？那这一点大家就不太需要担心，因为从数据可以看出来，二手房价格确实是有微调的上升，但是上行的过程中呢还是出现了压力。这里边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肯定是咱们的限购政策，北京的限购政策十分的严，那而且到今年呢有加码的态势，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在稳定的情况下在小量增长。另外呢，就是本轮增长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跟一些学区比较热的城区的630政策有关的。比如说像东城和海淀，举个例子，4月27号东城区2018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出台，这个政策呢明确提出东城区要积极的探索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法，也就是说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权证为2018年6月30号后取得的家庭呢，这些家庭的适龄儿童就必须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来在东城区进行多校的划片入学，所以很多家长肯定会赶在630之前把这个置业的动作完成。所以说同样海淀区呢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截止期呢也是到6月30号，但不过是明年。所以说这一轮我们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出，以东城和海淀的交易量为主，只不过海淀的交易量呢它会拉长成一年，也就是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海淀也一定会有一个小维度的上扬。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5月26号晚上，北京市住建委网站呢挂出了一个关于加强现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通知，公开的征求意见。上周末该通知呢正式发布实施，与最初的征求意见稿相比，除了确定部分现房价项目可能被转为共有产权房之外，通知呢还增加了部分内容，比如说针对不转化限价房的项目，要求开发商开发建设单位在销售时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不得强制搭售其他产品服务，不得捆绑精装修，不得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对，这个在咱们业内呢就是说靴子终于落地了，因为在5月7号呢限净房出了第一个政策，也就是大家到底是转限净还是转共产，要根据咱们的指导价来看比值是不是 85%， 但是没有出一些细则。那么26号出的这个补丁性的条款呢就是一个细则，因为这个也反映了当前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开发商为了满足自己的利润，那他会捆绑精装或者捆绑地下室，那么在这一个细则里就通通的不允许。在这种条件下呢，其实还有一些细则，比如说不允许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公积金贷款，也不允许不接受组合贷款等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虽然对开发商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于咱们购房者肯定是一个好事儿。那除了比如说保证了咱们的利益的同时呢，还有就是很多购房者一直都在问嘛，包括在咱们平台上，就说限净房出了那么多，但是没有一个在卖，怎么办？就是因为细则一直不出，现在细则出了，等于很多的限净房的项目肯定会尽快的入市。比如说咱们知道的南边比较火的一个项目，那据我所知，它应该是从昨天开始正式的启动了排号，就是在营海的那个地块。那它这个就因为比较少嘛，它只有100多套房子，那所以比较受关注。还有像房山的那个很受关注的限净房，也明确表示他们在短期内是一定会开盘的，所以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佳音。 好的，来关注第三条信息。昨天呢是15届人大常委会的第四次会议呢，听取并审查了本市2018年地方政府的债务限额以及市级预算调整的方案。那本市今年也是拟新增政府的债务限额566亿元，主要呢是投向6个领域，其中副中心的这个棚户区改造是安排92亿元。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加强政府的这种债务预算的管理，提高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 是的，那刚才说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副中心的棚户区，那么其他的五个区域是什么呢？分别是环境整治及美容美化，这个是最大的板块，就是182.65亿元，其次呢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97.91亿元， 然后土地储备是93亿元，疏解非首都功能是51亿元，还有就是新机场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这些是49亿元。那整体来说一共是三个重点，一个呢是突出重点的项目，比如说副中心建设，还有一个是防范风险，第三个就是推动发展，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大对三城一区的建设。那对于我们置业的人群来说，也就意味着比如未来科学城或者亦庄这几个板块可能您会更关注一点。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近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提出要坚决的防控单纯房地产化的这样一个倾向，严禁的去借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名义盲目的去搞城市扩张。高铁新城成为了一个继特色小镇和主题公园之后第三个需要防范房地产化倾向的一个领域。那这一决策呢将产生哪些影响，我们也说一下。 是的，因为截止到去年底，全国的高铁通车里程一共是2.5万公里，有700多座高铁站。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很多城市都兴起了高铁新城热，只要是一听说有高铁站要建，那个地方的土地一定是最先卖出去的，然后紧接着房价就会涨。那高铁站一旦开通呢，这些房子一定会快速的被售卖掉。那等于说在这些新区未来的调控可能会因地制宜的加码。那具体到咱们北京来说，目前其实选择第二居所的人很多，比如北京的东北边呢会选择承德以南，那边有兴隆这个站，或者说再往里一点，比如像密云或者怀柔这些站。北京的西北边张家口包括怀来，像西南边呢像高碑店这些区域，像这些区域现在限购只有西南边和南边，可能它限购是3年，其他的那两侧限购还是比较松的，那可能未来呢这方面是会加码的。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北京市工商局率先的开通全国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系统，申请人在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时，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的登录该系统，就可以实现动产抵押登记在线申请、在线审核、在线公示和在线查询一网通办的功能，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多跑腿的一些问题。 是的，像以前的办理动产抵押，比如说咱们手里的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还是非常麻烦的，基本上要先上网去录入，然后再去工商部门审核，审核完了之后呢，自己拿着打印的资料再去工商部门进行现场的盖章，那基本上一次是要跑3-4次吧才能完成。现在呢，咱们登录就刚才说的系统，或者说您登录北京市工商局网站就可以一网通的办理，您不再需要线下去跑。这个主要是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企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市场化，那所以呢，这个措施可以一站式的解决这项问题。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天津置业的事儿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本周六呢，我们有一个置业讲座啊，主要是关于这个云南置业方面，因为最近云南确实挺火的，我们也是在线下给大家来具体的、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像板块类的问题呀，包括整个的一些区域的一个发展啊等等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公益讲座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兴趣，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啊，大家呢也或者说拨打电话也可以，85013710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如果想参加我们公益的这种陪同计划、陪同装修计划，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好的，那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尤其赵主编给大家讲了讲啊，关于这个天津的一些板块啊、区域啊，还有一些各自的一些规划呀，是吧？啊，大家觉得还是挺受益的。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都可以来问啊。我想问小柯，你觉得作为比如说北京这边的朋友，到那边去的人多不多？然后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啊？ 哎呦，是挺多的。起码为什么我跟赵主编那么熟呢？就是这个新政出来之前，因为大家就比较关注天津嘛，然后像我们群里就很多人在问，后来我就说，那请赵主编来做一次分享，然后在这些群里呢，咱们建 一个那种快闪群，就这个主题，听完咱们就解散。我们原来想着就几十个人吧，结果一下就聚了几百个人。后来赵主编那天讲，就讲了，也讲了很多，然后现场反应也是很激烈，问了好多问题。我们最后还专门把这个问题和答案整理成了一个文章，然后这样以后谁再问天津问题呢，基本上直接丢给人家就可以了， 就省图省事儿， 对吧？然后包括像我们公司自己，因为我们是技术类的公司嘛，我们公司的很多技术也很关注这个话题，然后呢，包括过去的几个周末吧，应该都去天津看过。 嗯，其实大家人还是挺多的，是吧？ 对， 嗯。然后当然，比如也有一部分人，可能我就是为了纯跳那边去养老，我落户没关系啊。 嗯， 这种可不可以买呢？ 可以 去置业呢？ 对，也可以置业。上次不是咱们举了一个例子，像我家自己亲戚就是，我去了趟武清，发了一个视频，那个房子确实也不错，很漂亮。第二天就去了，去交定金了。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因为他手里有几套嘛，卖了房山那套房子，就把全款给交了。 嗯、 就是因为尤其是刚才赵主编说的武清那个板块，武清板块确实开车到咱北京太近了。现在很多在东四环上班的人，其实他每天开车走京津也还挺方便的。 嗯，那不是现那之前可能那会儿限购还好一点，现在不是。基本上必须得有这个纳税啊或者什么样，但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我想去那儿养老，我就喜欢那个地方、 嗯、 但是也可以落户吗？ 落户是要，就是说只要你先第一步按照天津落户的政策呢，就是你需要有这个所谓的学历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技术证明， 嗯 啊，其次呢你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你把你的档案调到天津来， 嗯， 就意味着未来可能你要在天津不管是就业还是养老，你需要在这边纳税， 嗯， 然后你就可以办理天津这种叫做集体户口。 嗯， 然后你拥有户口之后就可以去尝试性购房。 嗯，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只是纯的养老的话，可能达不到这种比如说天津人才的这种引进的计划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对对对，在目前的政策上 目前是不可以了。 对， 嗯，好的，好，我们下面再来聊聊，比如说您作为天津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嘛， 对 对，那觉得这个政策对你们影响大吗？ 嗯，简单的话来说，对我个人啊，拿天津话来说，对我没嘛影响。 没嘛影响。 对、 啊、对，刚才还忘了说让您用天津话打个招呼呢，是吧？ 各位北京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新浪乐居的主编赵一、 哦， 感谢大家收听这场节目。 其实听着还挺清楚的，也没有听不懂，是吧？ 对，就是说，对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毕竟我现在处于30多到40多这个40这个年龄段，我该购的房我已经购完了。 嗯， 然后在这之前呢，确实。因为限购的影响，大多数天津的观望的人比较多， 嗯， 他不知道未来楼市如何走势。你包括之前的从年初到现在一直很长时间， 嗯， 对天津楼市的整体这个由于限价的原因啊，包括二手房不好卖的原因啊， 嗯， 就是说整体楼市还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直到这个政策出来，很多人的预期改变了， 嗯， 认为可能如果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在天津落户， 嗯， 未来肯定会有置业以及在这边生活的一个需求，可能很多人就冲进楼市去了， 嗯。 但是这部分人肯定就是由于我们出去就做一次调研嘛， 嗯， 在现场我们看到一些买二手房的或买新房的人，这部分人可能还并不是北京落户的人群， 嗯， 或者说从其他山西、山东以及这个西安，你包括内蒙过来这群外地人，他并不是这群落户人，他们首要的是第一步是落户，但是天津本地这群就是有买房资格的， 嗯， 还有在天津还一直没有买房犹豫的刚需，这次就不犹豫了， 嗯嗯嗯。 第二个现象呢，就是很有意思。我从中介也好，从各个开发商的数据也好，调研了一下，基本上这一轮去购买天津房源，特别是在政策出来之后去买购天津房源的人群呢，基本都是买200万以下的房源。 嗯， 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 嗯，刚需嘛。 对，刚需。第二点呢，就是说，随着这个对于二手房这个200万以下的房源去化率的一个加速。导致最近这几天整体的二手房成交量开始下来了， 嗯， 就明确的表明二手房这个区间已经没有了，有一部分业主可能因为自己的觉得二手房好卖了，或者说怎么样心态提高也提价了，所以二手房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停了，但是新房呢可能现在就天津而言，环城和这个外围的远郊还是会有一部分本地的购房需求以及需要落户的人群，他们去看去买，为什么？因为天津限价限得很严格。 对，而且刚才其实咱们也说过，基本上是在1万左右吧，1万多这样的价格。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想，其实也够了呀，200万可不吗？你想100平的房子，你1万多，那不也就100多万吗？ 对。 所以基本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可不是200万以下，基本上也就够了嘛，对吧？ 对对对对。 啊，所以它整个单价在那儿呢。 是是是。 啊、嗯，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一朋友问题啊，说是属于二套，首付在5-60万之间。 求推荐像武清的楼盘，最好是洋房，也是为了这个在武清这个孩就落户孩子以后上学嘛。这个但是短期呢，应该可能这个不过去。那这样的话，可能因为他如果必须得落户吧，他不落户，或者说我不在那边工作，现在是没有办法买的呀。 对，首先第一步就是说，你想在天津购房，一定是要有天津的户籍或者有天津的纳税，这之前咱们强调过。 嗯。 第二呢，就是首付60万是二套，那就按照天津现在的就是现有的这个购房的需求来说，是60%的首付，那你的总房款在100万左右。 嗯。 然后呢，目前呢，就这个价位的天津的真正的商品住宅比较少，咱实事求是说比较少。 嗯。 多数这个价位。如果有这些中介啊，或者说一些渠道代客看你，大多数都是公寓型产品。 嗯， 但是 武清那边好像住宅还行。 对对对。 嗯、 哦。然后呢，就是说，目前的武清来说，你可能就是说，在我们来看，像四村店区域的首创国际半岛，像杨村一中区域的泽信公馆，像南湖区域的叫万科南湖郡，像这叫什么花样年房天下，好像是。 嗯。 花样家天下。然后呢，就是这些项目都会是适合这个，就是说这个提问者他去购房区，可能100万出点头他能买到。 嗯。 其次呢，他还说就是说最好是洋房，但是100万出头洋房我觉得难度很大。 嗯。 高层就是小高层应该还有一些房源，但是洋房这个产品，据我所知，武清相对来说有一些品质、有一些品牌的洋房，大概在12000到14000之间。 是武清那边四村店那儿，好像应该价格还算合适。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主要离北京也比较近，但是也没有洋房了，应该像恒大呀、新苑都是高层。 就高层住宅会多一些。 对，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看来最近反正大家关注这个武清的还是比较多，可能还是因为离北京近吧， 近 对吧？ 对。 嗯，然后想问一下武清这个，二手也行，新的也行，就是想现成装修好的那种，最好是地产商带精装修的。现在天津那边的房产基本上是带精装修的多，还是毛坯的多一些？ 还是毛坯的多一些。你像天津市区的，你像比较大的品牌这些开发商，可能做高端产品的会带一些精装的比较多，但是呢，一般对于武清区域来说，基本上就目前而看，就是在售的一些房源里还没有带精装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后期呢，就是由于就是去年武清最火的中央水城板块，这是一个由7家开发商共同开发的一个水域板块。对，他们是在所谓的就是说这个板块呢，打造一种就是说叫做武清人口改善的一个阶层。 嗯， 也就是说，所谓的可能站在天津人的角度来说。天津人认可梅江是天津的富人区，可能武清人可能未来的一个富人区可能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中央水城板块，然后呢这边呢可能未来需要有一些企业它可能会打造精装修的产品，你譬如说像之前在北京和在深圳亮相的金科博翠系列，你可能是奥克斯这个全上文华这个新中式产品系列， 嗯， 你可能是阳光城和陆晋置业这个一起打造的一个就是说洋房和高层共有的这个社区。还有呢，就是说南湖片区呢，可能在未来就刚才我说过了，就叫花样年家天下这个产品可能会出精装的产品， 嗯， 可能在近期也会亮相。就是这些产品未来整体打造的就是一个武清的全新的居住模式。毕竟武清从2008年天津楼市的崛起，武清的崛起，大家很奇怪，为什么你会说2008年？2008年是什么节点？当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 嗯， 那一年天津出台了一个政策，可能对于我们这天津一直在天津的人，对这次人口落户政策并不新鲜，是因为2008年的执行政策叫做蓝印户口。 嗯，对，蓝印。 那个时候是先买房后有户口， 对对对， 现在是你必须有户口才能买房。 才买房， 这是远远要比过去的难度大很多。 对、嗯。 但是那个时候天津出台这个户口之后，大多数的北京或者北京的外来客源就认可武清。 嗯。 大量的购买武清高层啊洋房产品，但是那个时代的产品。已经远远和这个目前10年之后的2018年脱节了。 嗯， 人们更需要现在高科技元素，或者说跟互联网加结合的一些产品。 嗯， 可能在2018年，武清会越来越多亮相这样的新型产品。 新型产品，嗯，好的。我们这边呢，有朋友问关于滨海新区的问题啊，春暖花开说滨海新区那边限不限购啊？刚才咱说过是限购的啊，说有没有值得去购买的一些这种啊房子呢？能推荐一些这种区域什么的？滨海新区其实也挺大的嘛。 滨海新区很 简单说啊，因为还有 滨海新区很大是首推区域的，可能就是说。瑜伽铺板块的， 嗯， 你像万达广场，你像万科就是非那个大都会就是顶级系列， 嗯， 生态城这边的吉宝， 嗯， 还有世贸， 嗯， 这些， 嗯，